區示威者試圖拆除警方設置的路障和鐵絲網，警方發射水炮和催淚彈，多人不適或者受傷。外電形容昨日的衝突是7月反政府示威爆發以來最激烈。警方說示威者試圖越過防線，無法不使用水炮和催淚彈，但否認使用實彈或者橡膠子彈。政府發言人說警方有義務確保議員安全。示威領袖在晚上宣布將抗議行動升級，呼籲示威者今日下午再次集會。美國的新型肺炎感染個案累計超過1120万宗，247000多人死亡，兩者繼續是全球最多。有專家擔心隨著感恩節假期來臨，疫情可能進一步惡化，呼籲民眾不要參加大型家庭聚會。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建議國民要統一戴上口罩，以協助遏止疫情。福奇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需要加強公共衛生策略，包括戴口罩、洗手和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亦都要鼓勵民眾加倍做好公共衛生措施。他不明白為何會有人反對，認為這些措施不難做到，亦都可以挽救生命。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1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幣6.558，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9。日經平均指數報25,862點，跌15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1.48美元，賣出1,882.6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咁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是在界限街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去尖沙咀方向，由于太子道西意外影响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挤塞，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车，龙尾就喺加龙村。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角街挤塞，龙尾河畔花园。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最新消息。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辉瑞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90%，咁系咩意思呢？ 呢度讲嘅有效率系指疫苗喺理想同可控情况下嘅表现，但现实入边，长者、长期病患者，就算接种咗疫苗，有效率都未必去到90%咁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8号，张晓明指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认同要司法改革。 支联会头年烧摊位后，一度被要求提供资料，最终顺利签约。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6.4%。 特朗普下令一月中前进一步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撤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先讲讲咧，寻日一个基本法颁布30周年嘅法律高峰论坛先。多位人士出席，有些發言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其中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致辭的時候就提到，全國人大常委剛剛就為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問題作出了一個決定。張曉明就形容，就是今次就為這類問題立了一個規矩出來，講清楚了，就說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個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亦都已經成為一項法律的規範了。張曉明就這樣說的。另外張曉明也都第一次表態，就說到認同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提倡的司法改革。列顯倫說什麼呢？之前他寫了一篇文章，是時候緊急改革了，對於這個香港的司法都有些嚴厲的批評的。講到話蒙面案嘅法官抬高自己去到全國人大嘅位置，又話法院咧幫助創造咗導致混亂嘅社會環境等等嘅。張曉明就話認同列顯倫所講，是時候緊急改革了，司法改革。咁大家點睇？可以打嚟傾下1872311 1872311。對於呢啲嘅説法，大家啲咩意見咧？歡迎講講香港嘅前路點走咧，都可以打嚟講下噶。咁另外都關注到咧，就係有關支聯會嘅情況啦，因為啱啱之前先聽到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北京學者田飛龍就寫了一篇文，就話支聯會就涉嫌就係違反了3條本地的法例和港區國安法，又話支聯會5大綱領或者觸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要求窮盡資源去到檢控的。咁啱啱出咗呢啲文章之後，咁又見到支聯會尋日咧就照常啦，佢哋往年都有投開嗰個年宵攤檔噶啦。咁就話投到之後咧，開頭就係食環署嗰邊一度話要重新考慮，咁啊好似有啲阻滯。咁但係後屘咧都順利簽翻約嘅。咁啊，支聯會嘅質疑係咪政治打壓咧，都有啲關注。咁支聯會係咪能夠喺呢個時候仲繼續存在咧，都引起一啲關注噶。你點睇都可以帶你一齊傾，1872311 1872311。呢個時候千禧年代咧，繼續邀請不同嘅聲音啦，喺呢度發表意見嘅。咁首先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華一齊傾嘅。早晨，湯家華。 啊，早晨，觀眾你好。 係，不如先講下張曉明講話愛國愛港者治港咧，已經成為咗法律規範啦。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嚟？ 我覺得佢只係用一啲佢可能覺得香港人容易明白嘅語言講緊同一樣嘢。最主要嘅標準仍然係出席公職人員咧係需要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咁大家留意到咧，就係效忠嘅係特區，擁護嘅係基本法。如果從呢個角度睇，我又睇唔到一啲唔愛國嘅人士，佢點樣會係擁護基本法或者效忠特區？又或者反轉嚟講，愛國嘅人士咧一定會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咁所以其實講嘅係同一樣嘢，不過係用個唔同嘅表達方式講同一個尺度。我覺得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應該係從法律上咧 是得以全面的即是准确的界定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因为经过人大常委会在104的解释和最近的决定呢，其实都是很清楚的。拥护基本法要做些什么事呢，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视为不拥护基本法呢，这个很清楚的。如果在香港的法律的层面看，大家应该不要忘记，就在大约应该四年前是吧，陈浩天一案呢，其实法庭都作出相近的裁决，特别是当时的大法官呢就引用了一宗一个国际人权法庭的案例，是涉及英国一位议员的。当时英国议员就拒绝宣誓效忠英女王。咁就因此呢就被裁定就唔可以出席所有嘅会议，唔可以使用议员所有嘅设施。咁咁呢个案件就闹到去英国，就司法复核就败诉啦。咁然后佢就告到去国际人权法庭，国际人权法庭都系判英国政府赢嘅。即系话如果你唔愿意宣誓效忠于你嗰个国家嘅制度，其实你是不可以出席这个，就是不可以出任这个公职或者是议会的。所以这些所有的界定呢其实是有法律根据，亦都是绝对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界定。不是一些特别的东西来的。我当然明白啦，但传媒或者香港人对于张庆明主任的讲嘢可能是有些敏感啦，但我自己听到就不觉得有些什么大不了。 刚才你都讲到呢，即是爱国爱港者可能是一些日常的用语或者政治方面的用语啦。直接用这个用语爱国爱港者治港成为法律规范，你赞不赞成这种的表述方式呢，还是准确地用回刚才你讲的案例啊，或者法庭上面一些法律上面的定义来讲会清晰一点？ 我作为一个律师当然是后者啦，但我明白到怎样用即是每日即是大家交谈的语言去解释清楚，或者令到市民意识到究竟怎样去为之拥护基本法，乜嘢算是效忠特区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大家都明白啦，张康明当然是一位高官啦，是吧，咁但是他都不是即是法庭或者是法官。咁所以佢讲嘅嘢我哋係要即係高度关注。但係如果去到法律嘅层面呢，我哋都係需要依赖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同埋香港嘅法律同埋香港嘅判例。 剛才汤家华你引用嘅时候，你都讲到基本法104条啦，就讲到係有一啲人士公职人员呢就係要宣誓啦。而家讲到即係爱国爱港者治港嘅范围，你嘅人士係咪都係包返落104条嗰度啊？即係有啲人就讲话有啲风就传落嚟啊，可能第日譬如区议员啊，甚至乎特首选委啊，都可能要去到剛才講的人大決定的要求的層次可能會再拉闊一點，你是怎麼看 呢？首先基本法之下第104條確實是沒有提到區議員的。其實在基本法頒布的時候，區議會是被視為不是政權的一部分。根本的話說就不是一個即是管治香港的一個機構來的，或者其中一個機構。但是現在香港的形勢是不是有些改變呢，法律上我又覺得就算不是包含在基本法第104條呢，根據我剛才所引用的即是國際人權公約的之下 的原則一些國際人權法庭的案例呢如果你在任何的議會上你不願意 表示你是願意效忠那個國家的制度或者那個國家的君主呢而受到限制呢是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說就算你不依賴基本法第104條在香港就此立法要求這個區議會的成員呢是都要效忠特區呢，我覺得這個要求不為過，亦都是符合這個國際標準的。 有時呢有些人就說自己效忠都願意簽一些文件，我是效忠的，但有時其他人說他不是，然後而引申出他參選的資格的問題的嘛。 這個現在不可以再這樣說，以前可能有些人混淆視聽是這樣說，但是經過人大常委會在104條的解釋和我剛才提及的陳浩天一案和其他宣誓的被 DQ 議員的各個案例其實現時都已經很清晰地界定了宣誓不是一個形式而是一個實質的要求，換句話說你不可以說蒙混過關 我當食生菜啫、嗯。我講完就當小事，唔係咁嘅意思。 Okay， 不過唔係咁愚蠢嘅。 嗯，即係翻返去，其實區議員嘅要求將會都同埋立法會要求應該睇齊啦，係咪先？ 特區政府而家未有即係研究出一個策一個政策。 嗯。 咁所以我亦都唔可以代表特區政府解釋咩嘢。我只不過從一個法律嘅層面去解釋咧，根據即係香港嘅案例同根據國際人權。喺个法庭嘅一啲案例咧、 嗯， 其实如果真系立法就作出一啲同样嘅要求咧，都系符合呢个国际人权嘅原则嘅。 嗯，好。另一个寻日都让大家关注就系、是、张晓明就讲到咧，就系话认同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提倡嘅一个司法改革。咁大家都会睇翻列显伦嗰篇文啊，都对而家嘅司法都几有一个猛烈的批評的、這個、認不認同即係朝住列選人提的方向去做一個司法的改革咧？你 啊，我又覺得咧，佢我有留意即係張曉明主任嘅講話嘅，佢、 嗯、 同時間亦都強調香港嘅司法系統係需要獨立。嗱、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任何嘅改革咧係應該從呢個角度去出發，即係話改革係要由呢個司法系統嘅內部。去推行，我相信司法系统明白有改革的需要，明白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有所是更加高、 嗯 啊、但是如果任何外来的改革呢会被视为向法官或者法庭是施压，就会破坏了这个司法独立这个要求。所以我自己个人是不提倡是我一种外来的或者强行 的改革。我希望呢是给少时间俾呢个司法系统咧自己去处理好呢个问题。 嗯，咁如果外人嗌司法系统你去改革啦，咁算唔算一个外来嘅压力噶、啊？呢、這个又？ 我谂呢啲咁嘅提议咧，如果系有理据嘅，事实有咁嘅需要咧，就唔算系有啲压力嘅。但系如果你提议话啊，法官一定要咁样做，法官唔可以咁样做，咁呢啲我相信会系一种政治压力。 嗯，咁你点睇列显伦嗰篇文章咧？你都有留意过啦，即系张晓明特别点佢个文章 个系我恩师，我做高律师咧，都系即系佢有好大嘅功劳，咁即系我向都非常之尊敬同尊重佢嘅言论。佢个言论系针对个问题所在，佢嘅言论唔系照我理解，唔系要求由外向内、由外边去改革。呢、这个司法系统，咁、 嗯、 所以我个睇法就系佢从一个司法系统里边嘅人去讲话需要改革，咁大家唔好忘记佢系大法官，亦、 嗯、 都系终审庭嘅即系非常任大法官，咁佢讲嘅嘢系代表司法系统里边嘅人嘅意见。 嗯，普唔普遍咧？佢呢、这个说法喺司法系统内，你所知啊？ 一半一半啦，吓、啊，即系有啲人觉得佢系讲得过火咗啲。有啲人就認為其實佢都係言之有物嘅，所以而家仲未有一個即係、我相信法官嚟講，如果要講改革嘅話，必須要係展開一輪內部嘅討論，至會可能尋求到一個共識。 嗯嗯，好，另外留意到咧，就前港澳办副主任冯毅嘅讲话啦，论坛度边佢又提到咧，就话啊，而家司法机构咧对政府施政有约束，咁佢提到咧，有时咧都同啲特区官员会倾偈噶，咁啊，特区官员就讲到，譬如呢样嘢唔敢做，话惊咧去到法院嗰度嘅话咧会败诉噶，咁冯毅就批评啦，呢个咧显然系一个问题嚟噶，又反问香港冇三权分立，点解会出现咁嘅状态咧？你点睇佢咁样理解香港嘅状况咧？香港嘅官员使唔使担心话喺法院？会去到败诉就要谂清楚自己嘅政策咧？你点睇佢呢个？ 我亦都非常尊重阿冯毅先生嘅意见啦。但系我相信咧，香港政府系需要依法施政嘅。依法施政系香港特区施政嘅标准，亦都系国家领导人一再提醒我哋要做嘅。咁所以喺依法施政之下，当然你做每一个。个政策，你都要思考一下呢个政策会唔会被人成功司法复核咧？会唔会违反人权嘅要求咧？大家唔好忘记，基本法里边已经包含咗人权公约两项人权公约、经济民条约同埋一个国际人权公约都包含咗在内。咁、我哋如果系依法施政嘅话咧，我哋系冇可能唔考虑呢啲问题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考虑呢啲问题，系咪就冇咗三权分立？我都绝对不是，对唔住。依法施政系依法律去管治香港啫嘛，点会同三权分立拉上关系咧？我觉得呢个睇法就唔准确嘅。 嗯嗯嗯，另外讲到司法改革再核心啲啦，有啲人又讲到啊，边啲人可以出任法官咧？翻翻头先嘅讨论啦，104条都讲到啊，各级法院嘅法官同埋司法人员就职时都要宣誓噶，会唔会但系出现一个局面就有所谓DQ 法官咧？你点睇咧？ 我觉得呢个绝对唔会出现嘅，因为首先咧，我哋而家 DQ 任何公职人员嘅程序咧，仲缺乏一个即系好清晰嘅。程序嘅設立，目前咧要 DQ 人咧就得四個途徑嘅啫，一個就係根據基本法第79條，由議員去決定有冇其他嘅議員因為某啲原因咧係即係被褫奪佢嘅資格。 嗯、 第二個理由咧，第二個程序就會係選舉嘅時候，選舉主任嘅裁決，亦都係今次人大常委會決定嘅基礎。 嗯、 第三咧就係、是、根據呢、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裏邊有違反誓言嘅話咧，就要係取消佢嘅出入公職嘅資格。咁喺呢個條文裏邊應該係包含法官嘅。咁、 嗯、 但係你又要指控一位法官違反誓言咧，我覺得真係聞所未聞、聽所未見，亦都難以相信香港有任何嘅法官咧。是会违反誓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适用的。第四个程序就是这个港区国安法，经过一个刑事法庭的裁定，你违反了港区国安法呢，你就会失去你的公职的资格 了。 嗯，那这个我如果是难以相信呢，就是法官是会违反这个就是这个港区国安法的，所以理论上你是可以 DQ 法官，但在实际上呢，我相信就是会发生的机会是等于零的。 嗯，好，好啦，我哋不如又讲埋支联会嘅笔先啦，因为见到咧就系、是、学者啦，北京嘅学者田飞龙就讲到话，啊支联会咧可能违反咗三条本地法例同埋港区国安法，就话要求执法嘅，你又点睇呢个？ 嗱，我知道呢个系田飞龙嘅意见，我亦都睇过嗰篇文章，我觉得呢篇文章里边所讲嘅嘢咧系即系一啲指控。或者係一批判性嘅評論多過一啲即係證據嘅有實質證據嘅支持嘅一啲結論。 嗯。 支聯會如果要對唔住，支聯會會唔會違反港區國安法咧？我哋講緊邊一條港區國安法嘅罪行咧？ 嗯。 嗱，如果你講緊顛覆國家罪，係需要涉及暴力、武力或者非法行為。 嗯。 而引致一啲嚴重嘅後果，咁到目前嚟講，我睇到任何證據顯示咧，支聯會有干犯到呢樣嘢。如果你話分裂國家咧，支聯會其實唔係講緊分裂國家，不過分裂國家亦都需要有組織、有策劃去達到分裂國家嘅三個定出嚟嘅目標，即係喺法例之下都定出嚟嘅目標，包括係香港會變為外國人統治啊，分裂香港嘅一部分啊，改變香港嘅法律地位啊，呢啲咁嘅定義。咁我目前嚟講，我就睇唔到支聯會即係點解會涉及即係呢個即係分裂國家嘅定義。咁所以我明白到有啲人對支聯會係有啲唔同嘅睇法。我唔係維護支聯會，對唔住，我只係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去睇，究竟。呢啲咁嘅指控喺現實生活裏邊有冇確實嘅證據去支持？ 嗯， 如果有嘅話，當然係即係説得好、説得準啦。如果冇嘅話咧，我只係當一般嘅評論去睇咯。 特別好多人關注啊老問題啦，結束一黨專政呢個嘅綱領會唔會有機會就係顛覆國家政權咧？ 結束一黨專政係有機會。觸及呢個顛覆國家政權，但係頭先講，我頭先已經解釋過啦。喺港區國安法之後，顛覆國家政權咧係需要涉及暴力、武力或者非法行為，而達到啲嚴重嘅後果。咁你每日喺街度嗌結束一黨專政，你可能冇啲咁嘅目標，但係如果惹來懷疑咧，你都係與人無尤。咁我覺得大家喺個角度要小心啲啦。香港係有言論自由嘅，但係言論自由係有底線嘅，任何國家都一樣，唔係淨係香港一樣。好多嘢咧，你以為係只係言論，但係可能會惹嚟一啲懷疑，而引致一啲對你嘅調查咧，咁就唔好啦。 嗯，如果一齊繼續搞集會啦，一群人一齊喺集會嘅時候一齊嗌呢啲口號，會唔會有個風險又有啲唔同嘅咧？還是都係相若嘅咧？ 風險當然會大啲啦，因為你好多人去做一樣嘢嘛。 嗯。 咁但係仍都係要睇下你有冇干犯到法例之下所定嘅一啲必要嘅元素。 嗯、 如果冇嗰啲必要嘅元素咧， 我覺得仍然是 未可以說是犯了法。 嗯、 但是 在香港要培養一套即係唯不過兩制的精神，我哋希望延續一個兩制的話，我哋就希望盡量避開呢啲底線。 嗯、 其實呢啲底線係唔涉及任何所謂自由，自由同呢啲基本的底線其實不會有抵觸的。 嗯。 啊，即係話香港係對唔住，香港係冇顛覆國家的自由。如果你是顛覆國家作為一種自由，對唔住，你是錯的。 嗯。 世界上冇一啲咁嘅嘢，亦都呢個唔係任何地方的一啲核心價值。 OK， 好，最後好快問埋啦，咁即係六四燭光集會以往嗰種形式啦，大家齊坐低有嗌口號嘅嗰啲，有冇問題呢？好簡單講講。 我覺得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問題。啊，咁但係當然啦，背後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嘅嘢我哋唔知道，啊咁我亦都希望咧喺香港嚟讲，香港人系要理解到言论自由系有底线嘅，系、可以咧系去到即系危害国家安全呢个地步。 好，多谢你先，汤家华倾到呢度。汤家华系资深大律师，都系行政会议成员。电话继续1872311，支联会喺香港嘅存在，你点睇咧？另外就对于张晓明嘅讲话，都系打嚟回应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民主党的许智峰、人民力量的陈志祥以及朱海迪，朝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在立法会会议厅和会议室内泼臭水的事件。民主党表示，警方指许智峰分别在5月28号和6月4号在立法会会议厅和会议室内将带有臭味的液体泼向地下，他的行为引起骚乱，令到会议中断或者有可能中断，又令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烦躁不安，精神受挫。警方以涉嫌违反权力及特权条例第17C 藐视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拘捕许智峰，他正在西区警署接受调查。至于涉及事件的陈志全和朱海迪，亦都分别在社交网站说，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其中陈志全被送往北角警署。政府推出的回港易计划今日起接受预约，身在广东省或者澳门的香港居民，在符合条件之下可以免去回港后接受14日强制检疫安排。计划的首批名额今早9点至到今个月20号下午6点开放，接受今个月23号至到29号期间的回港预约。计划回港的香港居民必须先透过计划的网上系统预约。深圳湾口岸的名额是每日3000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是每日2000个。名额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任何年满18岁、身在广东省或者澳门的香港居民，可以在预约系统开放的时间预约。泰国曼谷反政府示威者趁住国会辩论休闲，寻日在国会大楼外示威，期间同警方冲突，警方发射水炮同埋催泪弹驱散，最少41人受伤，当中5人受枪伤。大批示威者试图拆除警方设置的路障同铁丝网，警方发射水炮同催泪弹，多人不适或者受伤。外电形容昨日的冲突是七月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最激烈。警方说，示威者试图越过防线，无法不使用水炮和催泪弹，但否认使用实弹或者橡胶子弹。政府发言人说，警方有义务确保议员安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在现届政府出年一月中旬任期届满之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走合共2500名美军。国防部将会在出年一月15号或者之前，将阿富汗驻军人数从4500人减至2500人， 並且將駐伊拉克的士兵人數從3000人減至2500人。米勒說這個做法顯示特朗普的政策令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取得成功，是負責任的結果，可以讓勇敢的軍人回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警告，如果美軍和盟友過早離開，或者以未經協調的方式離開阿富汗，將要付出高昂代價，讓當地再次成為國際恐怖分子組織襲擊的平台。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0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1，人民幣6.558，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9。日經平均指數報25,774點，跌23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2美元，賣出1,882.84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温暖。週末至到下個星期初早晚稍涼。现在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太子道西啦。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这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啦，沙田的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角街这一段仲系挤塞，排到去圆洲角路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做我得你都得十几年了，由两个钟变咗一个钟，冇问题啊！因为我哋嘅表达能力都好咗，短啲嘅时间一样可以讲翻同样咁多嘢嘅。 向星爷说再见，走向阳光路上，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 得奖者叶柏强医生。 作为一个医生，我希望可以进一步改善社会的政策和大众的观念，透过儿童健康的追踪性研究，帮助香港的小朋友可以健康地成长。见到小朋友天真的笑容， 就是最好的回报。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香港人道年奖2020。 2020年11月18号，张晓明指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认同要司法改革。 支联会头年烧摊位后，一度被要求提供资料，最终顺利签约。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6.4%。 特朗普下令一月中前进一步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撤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剛才咧同我資深大律師行會成員湯家華傾緊咧幾樣嘢啊，包括就係有尋日喺一基本法頒布30周年嘅法律高峰論壇之上咧，就係張曉明嘅講話，港澳辦嘅副主任。咁佢提到啦，反中亂港者出局已經成為咗法律嘅規範啦。咁大家點睇呢啲説法？打嚟講啦，1872311。咁另外咧，佢都第一次啊聽到張曉明講到咧，認同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提倡嘅司法改革呢樣嘢。咁大家點睇司法改革呢？我哋香港咪有需要咁樣做呢？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頭先湯家華嘅講法呢，就話做呢都應該係司法系統經內部檢視之後自己做改革，外邊就唔適宜評論嘅，無謂俾人覺得呢向司法系統呢施加壓力。呢個呢就係湯家華講法。我見啲報章都引述其他人士嘅說法添，譬如《星島日報》引述其他嘅一啲法律界人士睇法啦，例如有陳萬琪啦，港區人大代表，咁佢建議就話啊，法官、司法人員第日都要定期接受有關基本法、憲法嘅培訓同埋考核，並且要將相關嘅做法咧制度化嘅。資深大律師龚正儀就建議咧，就要成立量刑委員會啦。咁另外咧，亦都話甚至乎咧建議要廢除咧富殖民地色彩嘅袍同埋假髮呢，都應該廢除佢嘅。咁大家點睇都係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係咪有需要做司法改革咧？定係列顯倫提嗰啲關注點咧？可以打嚟講啦。另外啦，就講到支聯會嘅情況啦。咁之前啱啱都見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田飛龍北京學者寫一篇文之後咧，尋日見支聯會頭年燒攤檔都好似有啲阻滯喎一度，咁後屘都解決到嘅，都有得簽約嘅。咁啊，支聯會未來嘅存在你點睇？打嚟講1872311。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傾下啦，就請嚟支聯會主席李卓仁一齊傾噶。早晨，李卓仁。 早晨， 不如先讲翻年宵摊档嗰度先，其实系点样一回事啊？点解有冇同往年有啲唔同嘅处理啊？你见到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投咗咁多年都未试过出现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就系即系我哋一路好似以前咁样投咗个档摊啦。咁然后跟住就要我哋突然间就话要见一见我哋，咁然后咧见我哋嗰时候咧就话而家唔可以签约住啦，我哋要即系审核啲核实啲资料， 系食环见一见你哋系嘛？ 系啊，食环处吓，食环处就即系当时嗰啲负责嘅公务员咧，就要见一见啦。咁但系其实见完之后咧，佢就话本来就话今日下昼再同即系再同我哋去倾嘅。咁但系咧就变成，但系琴日2:00多，我哋已经收到电话咧，就叫我哋5:00多签约。咁成个过程里边咧，系冇再问我哋攞咩资料嘅，其实。咁而变成好明显就唔系提交资料嘅问题啦。就变成成件事本身我相信我估计咧就系即系佢哋前线嘅公务员咧系唔想孭飞。嗱，而家喺成个香港嘅政治个氛围下咧。即係我諗佢哋大家都田飛龍又啱講完嘢，同埋有即係可能喺政治上有唔知依單嘢，唔知應唔應該係同我哋簽，咁要等上頭嘅指示。咁我相信個過程裏面都係等上頭指示嗰部分咧，係令到成件事拖延咗，同埋就好即係開始嗰陣時咧。是不簽住的。 其實往年不是即場簽約的，即是投完就即簽。 一路都即場簽約，未試過的，即是往年真的很快脆的嘛，即是好像其他檔攤一樣的。其實全個場裏面呢，是唯一不即時簽約的，就是我們。而其他那些一般的投那些，就即刻即是往常一樣，你拿著身份證進去簽約，交埋錢，跟住搞定㗎啦。 咁佢話要見一見啦，咁實際上你哋有冇見一見㗎？即係其實冇見一見㗎定係點啊？ 唔係，其實有見，即係即刻入去裏面去見啦。 哦，即刻見面 就話就係見一見嗰度，意思就係話 話俾我哋聽，要唔可以簽入住咯，就係、 是。OK， 咁但係冇講要交咩料，冇咩嘅，淨係話你。 我乜都冇嘅，乜都冇嘅。 第日再嚟過啦。 冇，最後亦都冇交咩，再附加咩資料、嗯，因為其實所有啲資料根本係好清楚啦。咁啊，即係有你投標有啲咩，即係都唔需要話咩提交咩資料噶。 嗯。咁你呢次事件，你覺得頭先你分析就係純粹係食環署一啲前線嘅判斷問題，定係其實嗰個成個壓力嘅氛圍已經喺度定點啊？ 唔係，我就覺得係成個壓力氛圍裏邊咧，係前線嘅公務員咧係唔敢係去咩飛嘅，咁我覺得又同情佢哋嘅，我而家對公務員其實都係喺而家成個政治壓力之下。即係有時會係可能無所適從咁樣，咁亦都唔好啦，唉依啲咁嘅敏感嘅團體咧，倒不如我就等上頭去指示啦咁。咁我估呢一方面嘅機會大啲啊。 嗯，咁你 如果係真係唔俾嘅話咧，咁我根本唔使同你話再考慮啦。 嗯，咁你哋再簽翻嘅時候，晏晝嘅時候有冇問翻佢？誒咁做咩事啊？咁樣佢有冇答你啊？ 佢哋又冇答嘅嚇。即係佢完全亦都冇交代翻點解咧？話可以晏晝又可以簽翻咁樣樣，咁即係我諗佢哋主要都係等上頭指示嘅啫。我覺得就 好。咁最後想再講翻啦，即係今次讓人咁關注啦，因為啱啱見到全國江湖研究會田飛龍嗰篇文章就講到話，你哋涉嫌違反三條本地法律同埋港區國安法嘅，就話要呼籲啦，都係要窮盡資源去檢控嘅。你點睇呢篇文章咧？又 嗱，呢度呢篇文章咧就有第一咧就個目的先，個目的好清楚，而家係想震慑香港人，即係早啲威嚇你香港人。你以前我哋大家都知道，支聯會係一路係31年來都係堅持係即係無忘六四，同埋係追究屠城，同埋結束一黨專政嘅。咁好啦，我哋堅持呢個民主嘅訴求31年咁。所做嘅嘢亦都係以前一路有個好清楚嘅運動嘅一個歷史記錄啦。咁我諗佢就想威嚇香港人啦。依啲嘢呢如果你而家繼續再做呢，就可能又違反本地法，又違反國安法啦。咁就最好你自己呢，就香港人自己退縮，唔好做。咁當然支聯會一定係堅持係即係爭取民主無罪，一定不退縮，繼續五大綱領啦。咁好啦，咁呢個就係佢成個目的咧，就係、是、威嚇嘅。咁第二樣嘢咧，就我覺得個手段係其實而家佢係因為大家對於香港而家個成個法治咧，其實大家都會好清晰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濫控濫暴嗰方面，或者係警方同埋律政司嗰邊係淪陷㗎啦。淪陷嘅意思係點呢？嗱，以前我哋去諗啲法例嘅，即係去拘捕嘅時候呢，我哋係因為即係覺得有證據然後跟住呢覺得呢個人係違法，咁我哋就拘捕佢，然後跟住告佢。咁但係而家倒返轉嘅思維呢，就越嚟越係大陸化思維。大陸化思維呢，就係我要釘你，咁我先拉咗你先算，然後再諗下點樣去砌啲罪名落去，或者再諗下點樣砌啲證據，揾啲證據，然後扭曲啲證據嚟去加諸即係嗰個團體或者個人身上。嗱，依個係好大陸化嘅一個思維，因為如果老實講，大家去諗咧，就即係我哋睇翻內地維權人士嗰啲罪名啊，咩陳任之事啊、顛覆國家政權罪咧，其實同即係都係倡議啫嘛，即係都係話要求宣傳啊，然後跟住講俾人聽，或者譬如劉曉波聯署呢個嘅08憲章咁啊，跟住就拉曬一年啦。咁你聯署有啲乜嘢罪呢？其實係一個言論自由一部分啫嘛。但係佢哋唔係嘅，即係而家最擔心一樣嘢，我哋一國兩制咧，我哋香港係一路好強調嘅法治制度咧，就一扭曲咗就變成係。以前是無罪推定，而家就變成欲加之罪啦。早知我加咗你個罪先，然後再推定翻。咁啊，田飛龍成篇文就係用呢個邏輯。早知你哋有罪啦，咁我睇下可唔可以用以前香港嘅本地法律煽動叛逆嗰啲去釘你如果唔得都唔緊要，仲有國安法又可以用國安法去釘你。咁我諗佢哋係而家交叉運用緊 即係本地法律同國安法咧，盡量如果佢要喐你嘅時候咧，就真係欲加之罪嘅。 嗯，佢其中提到咧，就係即係講開國安法嘅部分啦，咁就講到話誒維持五大綱領咧，你哋係冇根據國安法放棄激進嘅政治主張啊。其實你有冇因為即係講開國安法實施之後，都審視下你哋嗰啲做法嘅咧？ 即係我哋覺得我哋五大綱領係即係完全係爭取民主咧。是無罪的，即是我們不會有任何退縮。因為我們民主是什麼？一定是沒有專政啦、 嗯 啊、民主一定是要有人民可以即、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推選、選政府啦。這些 是一路其實很清楚的、核心價值。我覺得我們沒有可能呢是、退縮，因為退縮了呢就不是去爭取民主啦，咁如果爭取民主，如果唔係佢爭取民主，唔係爭取中國民主，咁我哋成個組織本身由全城31年前八九民運到而家，我哋呢個精神一定要堅持落去，唔可以退縮嘅。 嗯，即係聽你咁講，嚟緊都會繼續辦六四喺維園嘅燭光集會啦，應該。咁但係啦，你哋頭先講，你哋唔會頭先你話你哋唔會退縮啦，繼續搞啦。咁但係對於其他嘅參與者嚟講啦，而家出現一啲咁嘅言論、咁嘅分析嘅話，會唔會對成個出席嘅人士可能會帶嚟啲咩影響呢？你覺得？ 嗱，即係當然而家即係佢咁樣嚇法咧，就係希望嚇香港人啦。咁即係呢個無點都係會令到香港市民係即係會產生一啲嘅寒蟬效應嘅。咁但係咧，亦都視乎一樣嘢。香港即係而家嗱，舊年我哋唔係今年話今年咧，我哋嘅六月四號係一個即係未經批准集結啦。佢就話，但係其實我哋一路嘅好清楚。我哋都話我哋支聯會入去維園，大家市民自己決定去喺邊度去燃點個燭光。咁我覺得其實市民就算你今年威嚇咗成年啦，最後都好多人出嚟係燃點燭光。所以到底你個威嚇個效用有幾大？有係有寒蟬效應，但係香港人亦都係會同我哋一齊咧係堅持。咁下年點咧冇人知嚇，因為你佢會唔會再用國安法嚟禁我哋集會，我哋唔知。如果用國安法禁咗我哋集會，我哋照樣係去維園燃點燭光，到底有幾多人同我哋一齊呢？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去再考慮，亦都係尊重市民自己嘅選擇。但是我哋自己一定会去坚持落去嘅。 嗯，我讲紧嚟紧嗰啲六四集会，即系唔系讲过咗嚟紧嗰啲，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市民出席会谂多啲咧？因为听到不同嘅言论，影响人数咧，喺你嚟讲。 咁我觉得呢个又系即系我尊重市民嘅自己嘅决定咧，因为亦都系有个风险啦，将来吓、可能会就等于旧年咁，我哋有啲人同我哋讲。都是为我去年年来的、但不是去年，即是今年刚过去那次，那他们最后他们有些人都说、哎、我都是、即是有个忧虑，所以我都在维园外面、跟你们一起是去悼念，我们都没有入到维园、即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有大家的心在这里、但我里面前通年里面有一道地方，我是觉得是要、特别是、即係點同意佢講嘅嚇，就係佢話我哋係搞六四紀念館係要搶奪呢個歷史嘅話語權。 嗯， 咁我哋梗係搶奪歷史話語權啦。我哋係用真相去對抗謊言啊嘛。你佢嘅歷史話語權係即係打壓禁制呢個記憶，我哋就要全世界同全中國全香港都知道六四嘅真相。咁呢個我完全同意佢講喎。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就是我哋去保留呢个历史真相系无罪，亦都系要会继续坚持落去啦。咁、但系亦都要澄清一样嘢，就即系又唔好搞佢哋啊，即系夹硬屈支联会又话咩勾结外国势力，又话收外国捐款。咁我哋绝对本身咧系冇任何外国机构嘅捐款，因为支联会其实一路咁多年年宵摊位再加六四烛光集会，我哋已经系一路市民系捐钱嘅。 OK， 譬如大家都知道我哋财务公开一次嘅烛光集会，我哋系可以筹到200多万嘅或者100多万嘅，咁其实都系一路运作都靠香港市民。 嗯，咁嚟紧呢年啊，你通常几时申请噶嗰啲集会地点啊？嗰啲入咗纸未噶？嗰啲维园嗰啲？ 咁我哋即係 通常幾時做啊？呢啲都唔知。 通常我哋已經入咗紙㗎啦，集會嗰啲就因為每一次我哋完咗就即刻就入，但係最後佢哋真係處理得係要近六四嗰時 先至真係去處理我哋啲申請啦。 嗯 ，OK， 好，好在想问多一句啦，就有关张晓明嘅讲话啦，你都从政多年啦，咁啊张晓明就提到话啊反中乱港者出局已经成为咗法律嘅规范啦，你点睇佢呢个说法咧？简单回应一下都， 唔系，即系我觉得而家佢本身系即系将成个香港本身嘅议会嘅路咧，系根本系真系斩断咗，即系呢个我谂就系香港人最觉得而家系最离谱嘅位置，就系话我哋香港人系一路。是应该有自由选举、即是那个人的政治立场所谓你眼中的反中乱港、我们眼中是即是捍卫核心价值。咁即是但是而家将整个中共本身那个即是打压和他们那种很狭窄的一些的维稳的观念加诸于香港、其实他是真的将香港本身个议会道路本身是玩完蛋，即是今次事件不是只是说DQ 议员然后总辞，而是根本一路承接以前所做的事呢，他是一路是将一些的政治的信念呢是 DQ 紧、你有那个政治信念，你是那个所谓反对阵营、他就 DQ 你，所以将来现在的问题是仲有咩人可以選？大家都問緊呢個問題。咁呢個我諗就係即係佢哋一中共係要封殺所有成個香港本身係民主派嚟作為一個對舊年嘅成個反送中運動一個報復嘅。 嗯，好。咁多謝曬先，李卓仁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李卓仁咧就係支聯會嘅主席啊。咁都講到頭先講到張曉明講話啦。咁佢形容即係對香港核心價值有啲影響。咁其實啊，見到張曉明其實都對於香港核心價值呢樣嘢咧都有佢嘅睇法喎。咁佢強調咧，香港社會崇尚嘅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嘅核心價值之前咧，佢都應該加上一個愛國呢一個嘅核心價值嚟嘅。咁啊要求咧就係治港者咧必須係愛國者係天經地義嘅。即係香港核心價值應該係邊啲咧？愛國、民主、自由、人權。咁啊，大家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啦。咁另外啦，就係講到有關支聯會嗰個攤檔嘅情況啦，同埋支聯會嗰個第日嗰個會唔會受法律上面嘅檢控咧？咁頭先都講咗阿李卓仁嘅睇法啦。咁講到年宵攤檔嗰度咧，見到食環署尋日都有回覆到報章啊，譬如明報，咁佢就話咧，點解尋日有咁嘅安排咧？就話根據2021年宵市場攤位競投公告第九段咧，就話其中三個攤檔咧需要就其參與競投嘅條件進一步核實資料，所以尋日朝頭早咧就未能夠與投得單位人咧辦相關嘅手續。咁署方完成咗相關嘅核實程序之後咧，就已經向投得單位嘅人咧簽訂咗特許協議。這個就是食環署的說法，不過支聯會就說後來下午其實都沒有問他拿多些什麼資料的，這個就是支聯會的說法。電話87231聽聽眾的聲音先，有黃先生的，黃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黃先 生。我覺得支聯會已經存在在香港31年了、他開頭呢、政府呢都、當是我覺得他的、都是算寬鬆的、都不會即係對有咁強硬嘅措施加諸喺呢個支聯會身上，不過越嚟越因為隨住呢個社會運動嘅熾熱啦，咁而支聯會都係佢都係會贊成社會運動嘅，係咪？佢會支持，咁變咗咧有啲鬥前不精嘅有啲即係有啲牽涉咗落去支持社會運動嗰度咯。咁其實支聯會咧存在咧，我覺得係有必要嘅，因為佢。六四嗰度咧，即系六四的确系做错咗嘢嘅，即系大陆系，即系佢处理嘅六四咧系即系失当啦。咁支联会嘅存在咧，我觉得起码有一个提醒作用先啦。即系就话佢话要平反六四，我觉得系啱嘅。但系如果去到譬如汤家骅大律师头先所讲嘅嗌口号，佢话冇问题，咁我都要睇下应该条底线喺边度咯。如果佢系要嗌到要推翻呢个政权咧，咁就无谓啦。我覺得， 但呢個支聯會嘅存在，頭先講到有個提醒嘅作用啦。你唔係覺得即係覺得都應該仲可以繼續搞燭光晚會咧？但頭先你又 要繼續落去嘅嚇。 但頭先你提到話佢可能同社會運動支持其他社會運動啦。但呢度可能比較籠統嘅説法，何謂社會運動咧？支聯會佢嘅做嘅模式可能同其他有啲又唔同喎。 口號啦，佢要光榮革命，光復香港咁。咁其實支聯會係我諗絕對認同嘅，係咪？ 咁同埋支聯會佢都係提出咗誒。 支聯會有冇咁叫咧？其實好似冇咁講。 當要當家作主， 嗯、 即係亦都牽涉到反對一黨專政。咁、 嗯、 依樣我諗都係即係令到中共聽起上嚟咧，就即係好似即係有條刺咁咯。 嗯、 即係依一啲咁嘅主張，咁但係佢嘅存在係必要嘅，佢嘅存在一定要提醒中央咧，即係佢處理六四嗰個手法咧係當年係唔啱嘅嚇。 你覺得市民嘅反應又會點樣咧？會唔會隨住呢啲有啲變化，或者你自己過往有冇參加，會唔會因為呢啲言論又再諗下啊？係咪要再去咧咁樣？ 我過往就冇參加過嘅。 O K 嚇， 咁但係我覺得好啦，咁我。因為我屋企人有啲事要處理。 OK， 好，唔該曬，好，多謝黃先生打上嚟啊，都係講翻啊支聯會嘅情況。咁大家可以繼續打嚟講啊，1872311 1872311。田飛龍呢位北京學者就話支聯會涉嫌咧違反多條嘅法律，支聯會就話會繼續堅持落去嘅。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講下你睇法啦。另外，對於昨日《基本法》頒布30週年法律高峰論壇之上聽到不同的意見，有來自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意見，其他人的意見，你聽完之後有什麼回應呢？可以帶來齊傾187231。9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昨天在《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论坛致辞时指出，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作出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不单只为特区政府即时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都是为今后处理同类问题立规明矩，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个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项法律规范。他强调要求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天经地义，在香港社会崇尚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应当先加上爱国一词。文汇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提到，民主黨林卓廷指張曉明所講的完全不是法律用語，而是政治概念，愛國成為政治篩選的閘門。公民黨梁家傑就批評張曉明是想影響選舉主任將來決定參選者的資格，甚至想影響整個政府系統。另外，張曉明昨日點名稱讚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早前提出的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的言論，指司法機構亦都要改革。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說，列顯倫不代表整個司法界的看法，未問到會不會憂慮法院受壓。陳文敏說，香港作為法治的地方，相信法院是看理由而不是看京官發表意見。明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星岛日报是获悉港府正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单向免检，计划最快在下个月同步放宽从广东省或者澳门来港的内地居民在抵港之后都可以豁免14日强制检疫，未来甚至将会再探讨扩大单向免检适用范围至更多的内地省市，有望最快年底之前成事，俾两地人流互通逐步恢复。据了解，政府预期利用回港易计划回港的香港居民数以万计，可能在随后两个礼拜左右这班港人回来得7788，之后有条件再研究扩大单向免检。据知政府估计届时初期来港的内地居民未必有很大数量，因为首要是内地同意和批出证件给他们来港，预料内地不会很松手。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预告会有支援物流业措施。据了解，政府会提出向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和商品贸易商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来香港落户，从而令更多航运高端服务行业来香港，包括保险、金融和海事专业服务等。业界亦都预期政府会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提及的推进香港国际机场和东莞港深度合作，有机会增加香港国际机场和本地物流公司在内地的收货点。大公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加碼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消息指，政府計劃申請東涌填海第二期撥款，涉及超過200億元，重點會是放寬地積比，單位總數將會增加兩成，至到超過6萬伙，新增的過萬伙全部撥作公營房屋，將公營房屋比例推至到超過七成。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知名長跑運動員及教練紀嘉文捲入性侵女學員醜聞，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昨日發表聲明，不點名對紀嘉文被指性騷擾運動員表示極度關注，呼籲事主切勿啞忍，向田總投訴，向蘋果日報披露遭性侵犯的多名苦主，希望田總積極調查事件，以免紀嘉文再侵犯學員和青少年學生。警方呼籲任何罪案受害人向警方舉報。紀嘉文星期一在 Facebook 發道歉聲明，說沒有認真對待和處理感情問題，鄭重地向曾經被傷害的每一位以最誠懇的態度道歉。《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昨日公布8至10月失業率是 6.4%， 與上期持平，但是運輸業的失業率急升 0.6 個百分點，去到 6.2%， 疫情影響下，部分行業的減薪、裁員、倒閉潮恐將再來臨，政府必須要果斷作為，推出針對性的救急措施，給陷於水深火熱的打工仔適切援助，助其渡過難關。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愛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社評說，變化是恆常的定律，只要能夠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香港的變就一定是朝好的方向。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法治是其中一個主要元素，是對政府權力的制衡。雖然現在官方說法指香港不是三權分立，但是司法機構獨立審判，其中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不會亦都無需要配合行政機關的需要。社論認為，提升法官對中國憲法認識是必須的，但絕對不是服從政權聽命判案。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油麻地三毛堂樓奪命火，揭示政府監管樓上食肆不力，亦都令人想起七年前北角五洲大廈一死24傷的嚴重火警，源於樓上賓館林立，政府一直未有致力監管。政論說，為了打擊無牌賓館而修訂的旅館業條例拖了七年，下個月才生效，業界對當局執法成效亦都存有戒心。《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日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裕民坊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沙田的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日月明村由于有工程，影响到现在沙田的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日沙角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河畔花园，亦都影响到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挤塞，龙尾在大涌桥路。荃湾路出九龙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 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11月18号，张晓明指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认同要司法改革。 支联会头年烧摊位后，一度被要求提供资料，最终顺利签约。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6.4%。 特朗普下令一月中前进一步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撤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继续讲下咧有关新型肺炎嘅情况。最新数字寻日咧就多咗四宗确诊，三宗输入，一宗系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就是、一个29岁住喺元朗从事工程管工嘅患者，就喺荔枝角翻工嘅，咁就话佢系去咗元朗个社区检测中心做测试之后确诊嘅。呢個讓人關注啦。另外有啲初步確診嘅消息，話有個有啲消息話有個70多歲嘅的士司機咧，就係初步確診喎。咁之前又聽到有呢啲嘅情況，咁唔知的士司機呢一個行業，使唔使特別又再做多啲嘢嘅到保障佢哋同保障大家咧？另外啦，就好多學校咧見到有嗰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爆發嘅，咁見到有一個最新嘅講法啦，就係咁講啊，就話。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的疫情啦，同埋見到學校有呢啲情況咧，為咗謹慎起見，衞生防護中心咧就會為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個案嘅學校咧，會安排派發呢個深喉唾液樣本瓶，為受影響嘅班別嘅師生咧就做呢個新型病毒嘅檢測。咁仲會建議話呢啲學校咧，由今日開始喺未獲得檢測結果前咧，停止面授課堂同活動不少於7日作為預防措施。如果是咁樣嘅話，其實都可能影響都唔少嘅，因為之前爆啲學校個見個名單都比較，即係個清單都長嘅喎。咁呢度呢個措施，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咧？咁樣，咁我哋呢個時候請位專家逐樣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早晨，梁子超。 早晨，早晨。 係啊，不如又先講下學校呢個安排先。而家就上呼吸道感染學校見爆得勁啦，幼稚園都有啲特別嘅安排啦。而家就話做埋冠狀病毒測試，仲話要未有檢測結果之後要停面授課活動7日。你點睇呢個安排呢？ 嗱，我諗呢個安排最主要就因為我哋本地都而家有一個第三波疫情嘅反彈啦，咁變咗咧，你係有機會咧，喺一啲爆發嘅地點咧，你有時分唔到佢係新冠肺炎啊，定係話其他啲嘅風土化嘅一啲嘅呼吸道嘅病毒啦。咁變咗你係話佢只係有爆發啫，佢唔係話有咩啫。總之你個學校入邊突然間出現到個案比較多嘅，咁佢就係話，因為你派樽你要時間，咁你交翻嚟亦都要時間，同埋佢而家個檢測入邊咧都唔係話做得特別快，好多時候咧。咁佢變咗咧，就喺未有結果之前咧，就係停課咧，係防止你真係新冠肺炎嗰陣時候咧，喺個學校度產生傳播。因為點解要咁做咧？就因為個新冠肺炎嘅傳播係嗰個效率係相當快嘅。好多時一啲短暫接觸咧，接觸咗之後咧，雖然話可以去到14日或者以上發病啫，但最短就可以1日就發病又傳染出去。咁喺咁嘅情形咧。如果你真係話要去做一個監控嗰陣時候入邊咧，你一定係要嗰個介入係要迅速，同埋你即係話喺嗰個介入之後嗰段時間咧，你個檢測係要快速完成啦，同埋喺未完成之前入邊，你唔排除之前入邊，你都唔希望佢喺嗰度繼續傳播落去咯。 而家有冇見過呢啲例子啊？即係開頭就係上呼吸道感染，以為後尾發現咗佢係新型肺炎。 暫時未有嘅，因為未有呢樣嘢喺嗰個學校嘅群集爆發度啦。 咁就算我哋有個案都好咧，喺學校嚟講，本身都似乎唔係話守得太差嘅。 嗯， 因為其實大家好多時見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咧，因為佢哋係風土病，其實佢哋真係能夠控制佢係咩咧？係我哋嗰、那個即係話係人自然感染入邊獲得嗰個免疫力咧，然後先再控制佢。而呢個自然感染入面呢，其實佢係呢啲嘅免疫力呢係不斷累積，但呢亦都可以有機會係重新感染嘅，如果你隔一段時間冇感染到呢。咁變咗其實係一開課我哋復課啦，譬如我停課停得太耐，好多人入面呢，尤其細路仔呢，佢哋可能接觸嗰個比較以前即係、一段時間冇接觸啦，同埋佢哋都係年紀比較細呢，以前接觸嘅機會係少。咁你自然然咧就會容易就感染啦。咁而呢啲病好多時候咧就都冇發燒嘅，好多佢好多時啲家長學校都仍然俾佢翻學啦。咁你自然容易傳開去啦。咁其實個幼稚園嗰度咧，因為你嗰個要監控嗰個比較麻煩啲細路仔，咁你停咗課嘅咁都係個好安排。不小學嚟講咧，由於就話大部分細路仔其實都會俾幼稚園啊，無論個人衞生啊、監控留啲樣本都比較好啲啦。咁其實你係有影響嗰啲學校嗰啲班別啦，或者係學校或者甚至乎班別嚟到先做咧，咁就比較上咧就唔會話又要停課咁耐啦。 嗯。 而第二樣嘢就話你嗰啲其實你另一樣嘢，就算你係復課嗰時候咧，亦都應該要要求一啲有呼吸道病徵嘅細路仔咧，譬如喺佢病徵消失之後24小時之後先再翻學咧，咁都會可以避免到佢喺學校度有啲比較即係話係大型嘅爆發嘅。 OK， 咁但我想問下即係而家上呼吸道感染，即係簡單啲講啦，有上呼吸道感染爆發嘅學校咧，基本上都要停課啦，停7日啦，等於因為要做埋個新型檢測啊嘛嗰、那個。咁但我想問下，而家個爆發嘅定義係點樣嘅？ 嗱，佢個爆發入面咧，我諗佢應該可能係同一班別入面咧，我諗你超過應該可能係三宗以上咧，呢、這個要長翻佢哋詳細嗰個佢哋個數字。 嗯， 因為啲呼吸道感染入面咧，其實如果你係譬如話太少嘅數目咧，你有時候分唔到嘅，因為有時尤其輕微嘅病徵咧，好多原因都會有。即係除非你話喺同一班入面咧，你突然之間咁樣，譬如你係多個，譬如有幾個以上咧、 嗯， 如果唔係，你都好難定義話佢真係有關聯或者係一個爆發咯。咁、 嗯、 但係話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其實有啲陣時啲個案就係咁嘅，其實以往未必冇嘅，只不過咧、大家開始一注意嗰陣時候咧，你開始嗰個情報個案一多，就會好多陸續都係會情報嗰陣時候咧。就好多時就會見到個個案咧，隨住你嗰個監察力加大嗰陣時咧，個個案會急升嘅，因為呢啲病徵係太過普遍啦，咁變咗好多時候入面咧，你唔去即係話係叫情報嗰陣時候咧，個個案冇、 嗯， 好似最近打疫苗韓國一樣啫嘛， okay. 因為你老人家嗰個自然死亡率係高嘅，亦、 嗯、 都有啲係突然嘅。咁如果你以前係唔打針嘅，譬如如果一個或者係打針或者係冇人報嘅，咁你當然嗰個打完疫苗之後嗰個死亡嘅個數就係低咧、 嗯。 但當你係一群嘅老人家，你全部都係大覆蓋咁樣打針，而係叫即係大家開始驚嗰陣時候咧，個個都開始將所有啲可能有相關嘅嘢都全部情報，全部突然之間個案升咯、 嗯。 所以喺流行病學好多時好常見嘅，當你一開始去加強個監察力嗰陣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啲個案就會湧現咯。咁變咗又唔需要話太過驚嘅。只不過因為而家最緊要又係新冠肺炎反彈緊，我哋要避免喺學校度產生一啲嘅超級傳播咧。咁變咗就算啲普通嘅呢啲呼吸道嘅爆發咧，我哋都係要做檢測。喺檢測未有結果之前咧，都係謹慎起見咧，暫時。嗰啲影響學校停課咁都係一個好嘅安排嘅。 但啲病徵會唔會即係個定義比較模糊啊？譬如嗰啲流鼻水咁，可能有啲人起身敏感又好點又好啦，都會流鼻水。但係如果聽到話，哇唔係喎，報俾學校聽，人多嘅話，成家要停課七日嘅喎，會唔會影響到大家報嗰、那個會啊多啲顧慮啊，諗多啲反而唔準確咧？報啲資料 嘅。咁、都唔會嘅，我諗而家嗰個社區對呢啲嗰個敏感度都係比較高，大家都、都就是、香港人嘅自我保護意識都相當高嘅，比好多地方。咁、其實呢個我都唔擔心嘅。 只不過就係話咧，我哋而家最主要都係要控制嗰個新冠肺炎嗰個反彈，咁呢個比較係重要啲啦。嗰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嘅問題其實係相當常見嘅，亦都因為佢哋係已經風土化咗咧，你係一定都係冇其他辦法，亦都冇疫苗，你唯一一樣嘢就係靠嗰個自然感染攞到個免疫嚟控制佢。咁你自然入邊你都唔能夠永遠停課嘅，因為佢始終都係會有啲傳播。只不過你唔能夠俾佢大規模咁突然之間咁樣爆發，而令到我哋對個新冠肺炎嘅監察方面產生嘅問題。 OK， 我又見到啲中學校長就咁講啊，就話中學生自理能力強啲，係咪應該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咧？未必要畫同一條線。你又點睇咧？會唔會有轉小學中學？ 因為個中學生你又仲驚佢哋個呼吸道嘅爆發咧，仲驚佢係新冠肺炎添。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學生入邊咧，我哋大啲嘅細路仔咧，佢哋係感染咗之後咧，是比較多少少會出現病徵，亦都是比較容易好像成人一樣成為一個傳染源的。所以變咗呢，如果佢係啲呼吸道嗰啲風土化呼吸道嘅病毒呢，好多時候影響都好細嘅細路仔多啲。大啲嘅細路仔呢，由於佢哋以往暴露喺啲病毒比較多呢，佢哋一般嚟講呢，嗰、那個本身嗰個群體免疫會高啲。如果喺中學或者一啲大專院校產生個呼吸道個爆發咧，呢、這個要特別小心。就話你可能個新冠肺炎嘅機會係高嘅，而喺呢啲外地入邊恢復咗復課之後咧，尤其是喺一啲嘅高年級嘅一啲嘅中學生，同埋一啲嘅高等院校入邊咧，嗰、那個爆發方面咧，嗰、那個係比較係一個即係話係嚴重嘅問題，新冠肺炎，所以嗰度係要小心。小學嗰度咧就係、是、尤其是最好低年級啲一二年級嗰啲咧，嗰啲入邊咧其實係多數係我哋啲常見嘅風土化嘅呼吸道病毒，尤其是係啲鼻病毒啦。咁就係話呢啲咁嘅病毒，仲一樣嘢咧，因為佢啲病毒咧係唔同一啲我哋好似係新冠肺炎或者流感病毒，佢係有一個出面有一個封包，有一個包住佢嘅。咁變咗佢哋喺酒精咧，好多時候會影響嘅結構會比較快，可能你係即係話十零秒咁，佢已經開始係滅活。但係有啲冇封包嘅呢啲咁嘅，譬如話啲鼻病毒咁先算啦。好多時個酒精咧嗰、那個嘅照一段長啲嘅時間先至能夠將佢滅活咧。咁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學校喺邊度地方，我哋好多時仲依賴酒精我嚟做一個手部清潔咧，就唔係話絕對真係咁有效。有啲成形入邊咧，尤其手有一個明顯污染嗰陣時候，或者掂嗰啲眼耳口鼻嗰陣時候，最好都係話係有機會嗰陣時候都係洗手。 好嗱，另外咧就問翻即係香港整體嘅疫症嘅情況啦。有些人都關注到我哋輸入嗰度有冇漏洞咧，咁樣有啲理大嘅研究就話懷疑嗰個位有得做好啲。咁而家政府有幾樣嘢做咗，一個就係話嚟緊啊，如果你係喺酒店房間檢疫嗰啲就唔俾人探啦。咁另外亦都有個新公布就係，如果你係嚟自一啲極高風險地區嘅外國領事或者機構人員咧，都係要驗，亦都要係要做翻隔離嘅咁樣，叫唔叫塞到漏洞啊？呢兩招？ 嗱，我谂唔系话绝对补晒所有漏洞，因为咧，其实嗱，譬如好似你而家咁先算咧，我哋仲有大量嘅人入边咧，就系话系做紧个酒店隔离咧。嗰啲酒店隔离嗰阵时咧，中间嗰阵时候咧，佢哋去呢啲酒店都系自己去咧。咁其实入边你避免唔到，都系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同埋我哋而家入边咧，嗰、那个检疫嘅安排咧，就系话你系一啲豁免人士嘅。其實都仍然都仲係話佢哋係，如果佢喺當地做個檢測之後咧，佢又唔係嗰十幾個地方咧，佢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都唔需要話等個結果咧。咁其實呢啲咧，其實都仍然有個漏洞，因為而家嗰個好多地方個疫情係比較嚴峻咧。佢哋好多地方咧，就算當地驗得好啊，冇問題個檢測。但由於佢當地咧14日內可能係受到喺當地感染機會，隨住疫情爆發越嚟越高嘅呢個機會，佢而可能係嚟到香港嗰時咧，先至係話係個潛伏期先到。咁變咗，如果你機場度咧，你係唔去驗咧，咁其實我哋始終會有走漏。而理大嗰個嘅研究入邊咧，其實入邊咧，大家會睇到咧嗰個病毒株。即係話個改變，同埋即係話係喺九月嗰陣時嘅即係後之後邊開始有啲改變咧。咁其實呢個係印證咗咩咧？即係話你係九月十月之後嘅後，即係話開始有改變。呢個係印證咗咩咧？我哋嗰、那個 即係話個檢疫安排咧係出現一個問題，而令到我哋咧嗰個本地嗰個品種開始係出現改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喺呢個疫情爆發初期咧，譬如你喺七月嗰陣時候咧，由六月開始，其實南亞翻嚟嘅輸入壓力咧，其實已經喺度噶啦。咁但係因為初時嗰陣時咧，係喺一啲嘅我哋嘅檢疫中心度係做嘅，全部都係政府車運送啊，你去啲檢疫中心真係做到點對點咧。嗰陣時入邊咧，我哋見到個品種咧係啲其他豁免人士嘅品種喺度出咗嚟啦。但係到我哋後期咧，我哋去到九月嗰陣時嗰啲時候咧，其實入邊後期嗰陣時咧，佢哋就開始可以係去呢個酒店啊，分散曬唔同酒店咧做隔離。跟住之後入面咧，我哋見到個品種就開始改變啦。就話變咗係咩咧？係一啲南亞有關的一啲嘅品種。 OK， 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反映到我哋咧，其實係嗰個一路都係個防疫嘅漏洞，永遠都補唔曬咧。而令到我哋咧係不斷嗰個本地嗰個嘅疫情都唔能夠係迅速咁樣去清零。而令到我哋根本上咧係即係話，如果呢樣嘢隨住嗰個疫情不斷咁惡化咧，我哋由南亞咧同埋有一啲譬如話，系我哋外佣嚟嘅地方，而可能引致嗰个社区嘅传播咧，个风险其实系不断加大紧啦。咁而呢样嘢，其实我哋仍然要进一步去再将呢啲咁嘅其他嘅漏洞都封埋，同埋嗰个交通安排都系的士唔安排的士，安排其他嘅车。如果啲车入边唔系净系做嗰个本身嘅那個目的嘅，仲會做埋其他客嘅，咁其實一樣有問題嘅。甚至乎如果佢叫 Uber 嘅，一樣有問題嘅啫。咁其實入面你唔能夠有啲定點酒店，唔能夠話係將嗰啲嘅本身一啲嘅安排入面做到嗰啲司機啊，或者啲酒店員工入面咧，都個健康都有個監察咧，仍然可以透過啲嘅酒店員工啊，或者其他嘅人員咧。即係話啲運輸嘅人員咧，係再散入我哋社區嘅，咁變咗呢啲，我諗都係會進一步再睇有咩辦法可以做得更加好。 即係你都支持定點酒店啦，係咪？佢講咗咁耐都搞唔成咁啊！呢樣嘢 嗱，定點酒店咧，其實我諗我哋香港搞咗咁多個月都搞唔成咧，呢個係其實我哋防控一路以嚟一個大問題，因為嗰個輸入嘅壓力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得嚟咧。其實你唔能夠控制嗰個輸入嗰方面嘅漏洞咧，就是、等於你係冇可能控制個疫情。咁、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唔真係話收緊咧，真真正正做到佢咧係一個接近滴水不漏咧，你冇可能咧係即係話係控制到我哋本地嘅疫情，而我哋嗰個經濟咧所有嘢都冇可能咧比較能夠穩定環境之後復甦。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啊，就回应翻而家疫情最新嘅情况。最新数字头先讲咗啦，就系寻日新增四宗，三宗输入，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系一个29岁嘅男子啊，住喺元朗，就公司喺荔枝角嘅，咁就佢咧就喺社区检测中心做测试之后确诊。咁而家见到政府都多咗几招新招噶，有关防疫方面，特别系讲到学校方面嘅安排，咁大家都打嚟倾嘅，1872311，转头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许智峰、陈志全同朱海迪，朝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嫌同立法会内泼臭水的事件有关。民主黨表示，警方指許智峰5月28號同6月4號在立法會會議廳同會議室內將帶有臭味的液體潑向地下，令到會議中斷或者有可能中斷，又令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精神受挫。警方以涉嫌違反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藐視罪同侵害人身罪拘捕許智峰。涉及事件的陈志全和朱海迪亦都分别在社交网站说，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立法会5月28号的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许智峰曾经掟出一袋腐烂植物抗议。 6月4号会议当三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期间，陈志全曾经手持胶樽企图行到主席台前，被保安人员阻止，其后跌出恶臭物品，朱海迪泼出臭味液体。国歌条例草案其后在一片混乱之中三读通过。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指出，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和法律规范。他又认同特区要有司法改革。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张晓明在讲话之中有提到司法系统需要独立。他從這個角度來看，認為改革應該由司法系統內部推行，而非由外來強行改革。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認為應該給予司法系統內部一些時間討論，達到共識。被問到如果外界有聲音要求司法系統改革，是否恰當？湯家驊說，要視乎是否有理據和有需要，而且並非向法官施壓。內地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包括天津一宗本地感染個案。內地累計86,369人確診，死亡個案維持4,624宗。南韓新增313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是相隔81日之後再次單日錄得超過300宗病例，累計確診29,311宗，另外再多兩人死亡，累計496人不治。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周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0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89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元，升5毫，阿里巴巴249.6，跌2毫，美团297.2，跌5.8，建设银行5.94，跌6仙，友邦保险89.5，升3毫，药明生物81.5，升7毫，京东集团338.6，跌3.2，中国平安88.75，升9毫，中国海外发展19.3，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1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1，人民币6.55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5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7,4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01美元，卖出1,87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咁喺九龙啦，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翻上去呈祥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 和斜村。咁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月明村嘅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喺一带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愉城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十一月廿二号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0年11月18号，张晓明指反中乱港者出局是政治规矩，认同要司法改革。 支联会头年烧摊位后，一度被要求提供资料，最终顺利签约。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6.4%。 特朗普下令一月中前进一步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撤军。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一路讲紧疫症的情况，疫症为香港带来很多影响，很多活动都要再改期啊，有些要取消啊咁样。其中之前呢就贸发局嗰个嘅香港书展啦，就七月嘅原本谂住，咁后屘嗰阵时就做唔到啦，跟住就話延到咧12月16号至22号繼續做嘅，咁仲講到話咧喺申展期前一個月咧都要按翻當時嘅實際情況同埋風險評估咧睇下係唔係如期舉行。咁啊，據知都傾咗咯，同啲不同人士，咁而家就話都諗住係繼續做個籌備嘅工作嘅。咁具體情況係點咧？請翻咧就係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嘅發言人、次文化堂社長彭志明一齊傾下嘅。早晨，彭志明。 早晨，你叶冠霖， 系咪同贸发局边都商讨过嚟都？ 佢嗰个商讨咧就系揾咗佢哋嗰个协办单位嘅，佢哋有九个协办单位，而我哋中小企或者我哋关注组咧就系冇份去商讨嘅，咁就因为佢主要咧都系揾翻佢哋嗰啲协办单位啦，即系话三联中华商务啊，咁呢个联合集团嘅嗰啲就占大部分。咁但我想講咧，就係話我哋中小企呢邊咧，其實我哋嘅參展人數都唔少嘅，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都應該係同我哋都要知道我哋了解係我哋嘅，但可惜係冇同我哋見過面。咁而佢哋開完會之後咧，咁就佢哋因為佢係星期一開會嘛，晏晝開會。咁但佢至依家咧，佢都未正式式咧通知我哋去開會裏面所講過嘅嗰啲開過討論嗰啲咩嘢，只係咧就係喺夜晚，即係星期一嘅夜晚10点咧，就 email 咗一個嗰、那個啲資料俾我哋，我哋都等緊。其實我哋晏晝我哋都追佢，喂你哋傾成點啊？你話俾我哋聽啦。咁樣佢咧就喺夜晚10点咧就 email 咗俾我哋咧，就只係一啲咧防疫措施嘅安排嘅啫。即係舉例叫我哋你要叫啲手足啊，你哋啲同事啊，你哋咧都要防御啊，或者係要洗手啊，要查嗰啲嗰啲液體啊，諸如此類，甚至乎咧就叫我哋咧就去完書展之後咧，就翻屋企沖涼啊咁嚇，咁啊佢淨係俾咗一篇即係呢啲資料我哋啫，咁就嗰、那個書展嘅狀況係點樣咧？原來咧。佢哋上次七月舉辦唔到之後咧，佢哋通知我哋咧就話咧叫可以咧喺12月再搞嘛。咁佢又應承咗我哋咧就話12月16号之前一個月咧就會再一次咧就係、是、再檢視一下嗰個情況點樣再作安排。 咁依家呢原来佢哋呢就另外有道呢就係话喺12月16号举办啊，即係如无意外。咁佢就话呢喺12月9号呢再最后决定嘅。咁呢个呢就惨啦。你仲係得返一个礼拜俾我哋再决定做唔做呢，即係佢哋决定做唔做呢，我哋喺呢依家呢个筹备工作里面呢，我哋变咗係两难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是做一个书展，不是即是约朋友出街吃饭那么简单。咁我哋是要好多要好多工作做。咁一变咗呢，我哋大部分嘅参展商呢，我相信是包括埋嗰九大商会嗰啲，咪九大协办单位嗰啲负责人都好啦，大家都明解呢是一个好两难呢，就是依一做又死，唔做又死嘅。你即是你起码有一个月时间，大家话你做与唔做，咁我哋可以有个决定。你依家话俾我听话继续做，咁你咪搏咗嘴，我咪做咯。咁然后你去到九号，你先再话俾我听咧，话取消咧，或者系嗰阵时先再决定咧。我哋依家你叫我哋做，你依家我哋继续去进行我哋嘅筹备工作好啊，定系我哋依家停咗好咧？咁我哋都系依家全，我哋呢几日啦，都系讲紧呢个问题，都系比较惆怅噶啦。 OK， 但系而家佢唔系应该算系话继续做啊？不过就留条生路俾佢自己啦，就十月九号都要睇情况再做决定啦。咁样系咪大概咁嘅意思？有冇理解错？ 嗱。啱，你讲得啱，但呢个咧都系佢哋自己都本身两难嘅。讲真，即系贸易发展局，佢哋都其实佢哋都即系帮佢哋讲翻啦。因为嗰个疫情嘅关系咧，即系大家都都唔系我哋控制到噶嘛吓。咁我哋譬如依家都系要望天打卦咧，严格嚟讲吓。咁嗰个防疫系点样咧？我哋一早已经预咗，本来已经预咗咧，就系话就算我哋呢、這个。冠状病毒我哋本来都可以系控制到嘅时候，但大家知道嘅一个冬季流感噶嘛，咁个冬季流感，依家原来个冬季流感爆发到咧，连啲小学连啲幼稚园都话要停学嘅时候，咁呢咁点处置咧？原来嗰流感嗰个病毒嗰个严重性，都可能系你戴住口罩都系顶唔住嘅。咁呢一个咧，我哋束手无策啦。咁然后佢哋咧就贸易发展局咧。佢哋自己就梗係好希望搞嘅呢個書展，因為我哋一直都咁講咧，就話書展咧唔係淨係俾我哋去促銷啲書嘅，書展可能咧係成個嗰、那個展覽業咧一個復甦嘅一個契機嚟嘅。你話有邊個形象靚得過一個書展一家大細，同埋可以係咁多人去參加個展覽？如果能夠搞得到嘅話咧，係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嘅。咁但問題嗰、那個。政府怎樣去處理嗰個疫情呢，是我哋書展，我哋自己參展商又控制唔到，你貿易發展局控制唔到， 係 嗰個政府依家我都唔知道，即係大家怎樣處置呢件事啦。 咁其實你哋想點啊？你哋都想繼續搞噶嘛？係咪啊？ 唔係嗱，我哋當然啦，書展係我哋嘅命脈嚟嘅，我哋每年都係大家都知道啦，去貿易發展局或者係政府都講咗啦，我哋係有六成嘅。嘅生意啊，喺嗰度嚟嘅，咁所以我依家就係希望貿易發展局嘅朋友聽到咧，你唔好喺九號先通知我哋啦，你不如咧老老實實，你決定性，你有啲膽量，你喺今個月嘅25号，即係多一個禮拜，你哋做一個實在啲嘅決定，你喺11月25号博取，我哋都係要求係咁樣，我哋中小企嘅成班， 但會唔會強人所難咧？呢、這個即係衞生防護中心都唔敢講啦。嗱，就算退一步去到10月9号，佢話應承你做。萬一啦，真係我講衰啲咁，萬一真 係 你都冇辦法，你10月15号你都要嗌停嘅，去到即係好難咗佢又。 嗱，葉冠霖，即係如果你咁講咧，大家都唔使做啦，因為譬如你九號話去嘛，咁佢10号、11号，然後一個大爆發，好似上次咁， 係 上次我好多謝你哋千禧年代，就係因為我喺嗰去我哋。其实是之前一日了，知唔知啊？我哋出紧车啊，咁系咯，咁我就话喂，大佬你叫唔叫停？你叫停，我哋都唔使蚀嗰啲车费啊嘛。依家其实个状况一模一样，我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如果你咁样冇得讲嘅，用大家嘅观念冇得讲嘅，即系你话九号不取去，咁佢12号突然因为又大爆发，咁我又停，系咪冇得谂噶啦？咁你索性我哋依家反而第二個要求都係嘅，佢原來咧記唔記得咧？就上次7月嘅時候咧，就有政府俾咗4000万嗰、那個一個叫支援我哋或者資助我哋嗰個參展費噶嘛。咁我就話你不如唔好搞啦，大家唔好搞啦，你將嗰4000万推翻落去下一次啊，即係你保留呢個4000万呢一個基數。嗱、我哋又唔知道，我唔知嗱，我即係通常政府就係咧撥咗錢出嚟之後咧，如果大家唔用咗佢咧，政府收翻噶嘛。咁。 今次呢四千万咧，系唔系？唔係你公務員嗰種體系嘅方式嚟噶嘛，係攞咗嚟係資助呢個活動噶嘛。咁就呢個活動咧就唔係貿易發展局嘅喎，呢啲錢唔係貿易發展局嘅，呢啲錢咧係俾啲參展商攞嚟做資助噶嘛。我哋希望就話你保留翻呢四千萬，等我哋下次都仲可以有一次即係可以資助我哋，等我哋咧繼續去參加呢個活動。 嗯，好，下次啊，你嘅下次嚟講十月定 係？你個下次可能你唔係 講出年， 可能咧 出年 噶啦，系啊，你可能都系咁噶啦，咁都系一个帮我哋个书业都有个帮助啊。同埋我哋今年点解佢哋依家原来咁样噶？佢七月嘅时候咧就有八百几个参展单位嘅，咁依家咧就得翻咧八成，得翻六百几个啊。本来其实都好多朋友唔参加嘅，但就因为正正有呢四千万可以喺个租金嗰度有资助，咁我哋咧。即係先繼續咧，有翻咧咁上下嘅數量嘅人去參加。如果唔係咧，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大嘅出版社咧，都已經打退堂鼓。嗰、那個問題係大家解決唔到嘅。譬如話嗰、那個上次搭建費嗰啲咧，即係佢嗰啲booth 咧，嗰啲攤位咧，佢咪有啲設計嘅，係依家咧都冇得賠償，同埋依家都仲係要人哋找數嘅嚇。咁、變咗咧，如果我哋再搞另外一次，都仲係咁樣咧，呢、這個雙重損失咧係我哋係頂唔住嘅啦。 好，咁不過希望一切順順利利啦，希望能夠如期搞到啦。不過多謝彭志炳先講到即係一啲小型嘅書商啦，特別係一啲出版商啦，嗰、那個面對困難嘅。彭志炳咧就香二零二零香港書展關注組嘅發言人，亦都係次文化堂嘅社長。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愛情的盡頭，其中一個有趣嘅地方在於故事展開嘅方式。作者葛林唔喺班德瑞克遇见莎拉嗰日讲起，亦都唔喺二人堕入爱河嘅嗰一瞬间开始，而系拣咗呢一段婚外情结束咗几年之后嘅某一个雨夜，当班德瑞克喺路上偶遇莎拉嘅丈夫亨利讲起，当读者以为亨利就系呢一段婚外情最大嘅阻力嘅时候，其实真正令呢一段感情夭折嘅系一双无形嘅大手，有信仰嘅人会视之为神。而无神论者就会称之为命运。 班德瑞克雇用了私家侦探调查莎拉，本来是想找出他现在的情夫，但就在莎拉的日记里面意外发现当年莎拉离开他的原因。原来当年正值二次大战，某一晚两个人在家里面偷情的时候遭遇空袭，班德瑞克落楼察看的时候被炸毁的门压伤，莎拉以为他已经死了，心痛欲绝咁向上帝祷告，如果班德瑞克冇事嘅话，佢愿意永远离开佢。结果只系晕倒嘅班德瑞克果然醒翻，莎拉从此走出咗佢嘅生命。 二十世纪嘅人处于理性启蒙嘅年代，《爱情的尽头》写于1951年，葛林由儿女情长嘅小爱写到去信仰同埋救赎嘅大爱，喺观照爱情嘅同时。反复咁样去思辨信仰， 咁样扼杀呢段爱情嘅，到底系纯粹偶然嘅命运，定系上帝？葛林并冇交出答案。毕竟作家只系需要用作品提问，而冇义务回答无解嘅问题，因为答案早喺每一个读者嘅心底。 但有一件事系可以肯定嘅，虽然班德瑞克佢自称系一个无神论者，不过爱情对于佢嚟讲，其实就系一种信仰。苦行者以受难来到接近上帝，他就以伤害自己和爱人来到确立关系。在爱情里面有几咁痛苦，就说明他爱得有几深。这个何尝不是作者好像上帝一样对于不下人物开的残忍玩笑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情的尽头》，作者格雷安·葛林，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交通先，有关大屿山嘅交通网络咧，越嚟越完善啦。嗱，之前就得青马大桥啦，跟住就港珠澳大桥通车啦。咁而家咧就话屯门至赤角个连接路咧都就快搞掂啦。有啲消息就话，就快通车咯，十二月就嚟得噶咯。咁就到时如果通晒车嘅话咧，咁就有几条路，起码入去大屿山啦，可以行青马大桥啦，可以行屯门至赤角连接路。咁之前有啲讲法就话，若果通车嘅话咧，就青马大桥都唔使收钱添。 咁具體情況係點咧？請位嘉賓一齊討論下先。請嚟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一齊傾下噶。早晨，陳恆斌。 早晨，葉冠林。 有冇收到風？幾時通車啊？赤鱲角屯門嗰條路？ 據知道咧，就應該係聖誕節左右就開通噶啦。 嗯嗯。 咁就開通咗之後咧，青馬大橋同埋呢條屯赤隧道咧，就唔需要收錢。咁、 嗯嗯、 到其時去大嶼山啊，或者去柏麗灣啊、愉景灣啊呢啲地方，都唔需要再喺青馬大橋俾錢啦。咁就方便咗兩度嘅居民咯。 嗯嗯。可唔可以解釋下嗰條橋嗰條路咧？其實應該幫到快咗幾多啊？譬如屯門去赤鱲角前兜個圈嘅，咁而家有幾大幫手咧？ 嗱，如果由屯門去赤鱲角咧，以前因為屯門公路都好幾塞下嘅，即係九個字一個鐘都唔定嘅。咁但係咧，如果呢條屯赤隧道開通咗之後咧，其實由屯門去到赤鱲角咧，只係十分鐘嘅啫。咁、 嗯、 所以咧，如果呢條屯赤隧道開通咗之後，就對於新界西嘅居民啦，尤其是元朗啊、屯門啊、北區嘅居民咧，就可以喺呢條隧道過去即係機場以及係港珠澳大橋一帶啦嚇。咁啊，東涌啊嗰啲都係有好處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個吸引之處就唔使錢啦。咁、 嗯、 如果元朗或者係北區嘅人咧，想去機場，好多時都要經大欖隧道，都要俾多個隧道費。咁、 嗯、 就將來咧行屯赤隧道就乜錢都唔使俾。咁呢個係有吸引力嘅。 嗯，你作為議員之前有冇機會去睇過佢啲施工啊？咁嗰啲噶有冇睇過先？ 我就喺周邊度睇啦，咁對於佢有啲設計咧，我哋都同路政署表達咗意見嘅。譬如話佢個隧道入口係一個迴旋處啦，嚇、啊，咁嗰度係會有問題嘅。咁另外喺隧道嘅周邊地方咧，其實會唔會係有機會一開通之後會塞車咧？呢、這個都係我哋關注嘅。咁尤其是屯門嘅交通不嬲都係麻麻地嘅。咁呢條斷石隧道咧，亦都有一個繞道咧要起，但係呢個繞道咧，到而家都仲未拍板，咁所以我哋都担心，如果开通之后太过受欢迎咧，会唔会系引起屯门交通挤塞咧？ 我呢度逐个解下先。头先你讲即系入口位系一个回旋处啊，定系点样啫？嗰个系点样？ 系啊系啊。嗱喺屯门嗰边咧，入去屯赤隧道咧，系喺即系一边去往龙鼓滩啦，一边就系喺屯门入嚟啦。咁佢用一个回旋处去接驳嘅。 嗯。 咁即系入隧道系用一个回旋处接驳咧，呢个我觉得系。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新鮮嘅事物啦，咁樣咁迴旋處過去咧都有唔少嘅交通意外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覺得呢、這個設計有啲奇怪嚇、啊。 嗯，即係出嚟就係迴旋處，然之後揀喺去邊條路走咁樣啊，即係。係 啦，冇錯冇錯冇錯。咁、哦、所以就我哋覺得出迴旋處有啲難度嚇、啊。 嗯。 咁所以我哋都覺得要睇清楚，若果唔掂嘅，真係要起啲即係。接驳桥咧，我觉得先系比较合理啲。 有冇问佢点解？因为回旋处通常都慢车睇定啲先行噶嘛，咁咪好易塞翻转头，会唔会？ 系呢、這个系我，所以我哋觉得系好奇怪。我都同佢讲，佢话佢哋计个数系 OK 嘅。咁但系而家 OK， 将来可能如果越嚟越多车，系咪 OK 咧？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质疑。 嗯，有冇话即系同有关部门倾，知道大概会有几多车用，要引咗几多车入去屯门呢个位咧？头先你讲屯门啲交通不嬲都麻麻，会唔会第日屯门其他地方都会塞埋咧？又 嗱，佢话咧，佢哋个计算咧就可以嗰、那个容量咧可以去到2030几年嘅，咁、就唔会话好塞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有个好处嘅，呢条隧道一通车之后咧。就可以分流到丁九橋嗰個擠塞問題，咁就亦都可以令到丁九橋唔會咁塞啦。咁可能佢解決咗一邊嘅塞車問題，可能會引掉咗另外一邊有塞車，咁呢個都係要值得關注。 即係初步睇會唔會屯門有邊個高危嘅位要值得留意咧？交通流量方面啦，講。 我覺得咧就係、是、黃珠路一帶啦，都係會有機會塞車嘅。即係總言之向，向过咗友爱啦，同埋去到龙门路啊一带咧，都系有机会塞车。 嗯，咁另外啦，会唔会引埋头先你讲之前行大榄嗰啲都行埋落嚟屯门呢度过去大屿山啦、啊？咁嗰段啲路又会唔会再受影响咧？再远啲嗰啲都引埋晒过嚟。 我觉得咧就至起码就系啲巴士线啦，系嘛，即系都会做一啲修改啦。因为你巴士线，你譬如喺屯门出去。又要兜隧道，跟住再行青馬大橋，咁樣又行得好遠咁樣。咁、如果你到時咧，將來一 啲巴士線一轉過嚟咧，即係起碼有多咗啲巴士線行啦。 嗯， 咁就另外我相信啲貨車啦嚇、都會行呢條隧道嘅，因為佢唔需要經過大欖隧道，又或者唔需要行咁遠，咁慳翻啲油都行呢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夾夾埋埋咧，呢條全車隧道咧都係會受歡迎嘅。 嗯，我頭先講過啦，揸車嗰啲就會免咗橋費啦。咁巴士嗰啲按道理都應該要喐嘅，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嗰啲，有冇聽到嗰啲幅度會點改啊？ 公共交通工具咧，而家過隧道啊、橋費嗰啲咧，佢就有一個基金嘅。 嗯。 咁嗰個叫做即係抗衡加價嘅基金。 嗯。 咁所有呢啲橋隧費咧，就會入落嗰個基金度。如果巴士公司要申請加價嘅時候咧，就喺嗰個基金攞翻出嚟去即係抵消嗰個加幅。 嗯。 咁就可以即係唔需要加。咁所以而家嘅橋隧費咧，基本上都係入曬落基金裏面嘅。咁、即使你話收費同唔收費咧，都唔會影響嗰個巴士收費。 OK 好，咁所以呢個市民就未必搭巴士，未必感受到會即刻有減價啲啦，就所以。 係，但係如果搭巴士咧，會覺得快咗，呢個都係有好處嘅、因為以前你喺屯門去到機場咧，都係一好漫長嘅路程。 係。 咁而家有條隧道可以好快脆十分鐘去到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進步嚟嘅。咁至於另外就係開通咗之後，青馬大橋可以取消收費，這個都是政府吸納到我們意見，那我們都歡迎的、因為以前住在東涌那麼偏遠的地方，它又沒有其他路選，它只有一條路、都要收它錢，它買在外面買一些傢俬、買什麼東西進去都是要額外收一些附加費，其實都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覺得、如果取消了的那都是好事、將來全香港市民搭的士去機場都不需要你額外給衫、我覺得大家都有好處的。 OK， 再講長遠一點，接下來有施政報告啦，有些傳聞就說都說會放寬港珠澳大橋南車北上的限制，即香港車牌的私家車都可以去珠海啦，這樣你有沒有聽到這些風、如果加上這個政策的話，會不會令到這個屯門赤鱲角這條路更加又受歡迎呢？ 我又覺得如果南車北上都是一個德政嚟㗎、因為而家個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呢，嗰陣時個局限呢就在於因為青馬大橋得一條路啊，咁所以呢佢放啲車上去珠海呢就唔係好夠膽去放，因為驚塞死咗條青馬大橋，咁就斷咗條路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呢佢嗰陣時就冇去放車啦。咁而家既然有一條叫做另一條選擇啦，咁有多個選擇，佢就應該要去放車上去即係珠海。咁所以我覺得將來所有市民，你只要有車牌跟住買個保險，你就可以揸架車去到你中山屋企、珠海屋企。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咁令到大家都可以能夠享受到呢條港珠澳大橋帶俾大家大灣區嘅生活啊嘛。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啊，陳恆斌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陳恆斌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講翻咧就係屯門至赤鱲角嘅呢條路啦，呢個連接路，咁據講尾聲啦，工程陳恆斌就話聽到應該聖誕前後咧都應該會通車嘅啦，咁到時就去大嶼山多個選擇啦，唔係淨係行青馬大橋，咁亦都講咗啦，通埋之後咧就青馬大橋都唔再收費啦，咁所以一方面就慳到時間啦，另一方面如果你搭的士入機場嘅，起碼都慳翻嗰個青馬大橋個費用啦。咁啊，期待住有進一步嘅公佈啦。今日傾到呢度先，聽日再傾啦，拜拜。